先跟同学报告一下，奇怪哦，这一轮呢，不晓得为什么哦，上的速度特别的慢哦，所以按照以往的惯例，今天应该是整个季判例400条、401条应该都已经快要讲完了，结果我们还在刚开始哦，所以呢，极大的可能就是呢，我们本来好像正规的课程是26堂课，是上到下下礼拜二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是呢，照这个进度，势必要再多一堂课哦，所以可能到时候呢，我们整个课程正式结束是到下下个礼拜四，等于说比前面几轮呢都多上一堂课了。那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同样的这个课程的进度呢，这一轮呢特别的慢哦，百思不得其解了。但是要把这个再审的章节讲到一个段落的话，势必要再多加上一堂课的时间。那这样也好了，与其说呢，用赶课的方式，每一堂都上到10点半哦，不如说呢，我们干脆呢独立多一堂课的时间，用专题的方式来专门讲这个再审的部分，这样整个课程再上起来不会说太赶，那也不会耽误到同学的每一堂课呢都要上到10点半哦。所以呢，我们还是跟这个补习班那边商量一下，如无意外的话，应该就是比呢原本正规的课程呢再多一堂课，变成是27堂课吧。哦，反正就是比各位原本要结束的那一天呢再多上一堂课就对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第4节，整个判决章节最重要的就是第4个单元呢，关于判决的效力。那判决的效力呢，顾名思义呢，他要谈的就是啊，老百姓呢千辛万苦的打官司，打到判决确定，从1审打到3审的定谳之后呢，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打官司呢？目的就是要求取一个胜诉的确定判决。那目的既然是求取到一个判决确定的话，所以我们就来研究，那到底呢一份确定的判决法律上有什么迷人的地方，有什么效力了？它一定有一些很特殊的效力，足以保护当事人的效力，所以当事人才愿意说呢花时间花精神呢一路呢从1审打到3审。那么这是整个第4节呢，我们谈判决确定后法律上有哪些的一个效力。那最主要就是产生既判例，所以整个第4节呢核心的一个理论概念就是确定判决既判例的一个研究。那么跟你解释既判例这3个专有名词，400条、401条呢到底在法律上有什么特色所在。好，那么在讲到判决的效力、既判例之前呢，首先有一些呢简单的前提问题呢，要跟同学做一个说明。来，什么样的一个前提问题呢？你来看一下呢，这个书上的70页以下，第一个大标题，确定判决的意义就是不得以上诉的方式呢再救济的，这个叫判决确定，理所当然了。只有判决确定后才会产生既判例，所以你要研究什么东西叫既判例，当然你得先了解啊判决什么时候确定。因此你看第二个大标题，确定的时间点，我们当然要先研究一份判决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正式确定，确定了之后才有必要去研究那么确定判决所发生的既判例的概念。所以在谈既判例之前，当然得先了解判决何时确定。好，那你看书上的标题，第一种的类型呢，不得上诉的判决。那不得上诉的判决最典型的就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嘛。如果呢某一个判决的性质叫不得上诉的，那当然就从他宣判时起就已经确定了。所以第一种情形最简单，不得上诉的判决呢，经宣誓时、于宣誓时确定，不宣誓贴在法院公布了公布栏上的话呢，从公告时起确定，非常简单的一个确定时间点的逻辑。再来第二点呢，请你注意一下，得上诉的判决，有些判决是可以上诉的，像地方法院做成的判决，1审地院的判决可以上诉。得上诉的判决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变成先行确定。所以第二个大标题呢，就是等一下黑板上我们要跟同学讲的79年律师跟今年的律师高考2试的一个实例题呢，都考相同的概念，就是呢本来可以上诉的判决什么时候会被你搞到先行确定呢？那你看书上的标题，3种情形了，把教科书的内容整理起来， 第一种就是你自己阿呆舍弃上诉权，这二审程序会提到四三九条，同学自己翻一下，这个逻辑很好懂。你本来可以上诉，本来有上诉的权利，基于处分权主义，你自己愿意弃权投降，那我们高兴都来不及后，当然尊重你的意思。所以四百三十九条说，那、你自己要舍弃、放弃你上诉的权利的话，案件就从你舍弃上诉权起呢，先行确定了。这是非常好懂的概念，同学四三九条稍微看一下。好，接着往后翻七十二页。第二种呢，会让一个可以上诉的案件提早确定的情形叫你撤回上诉，法条规定在459条怎么讲呢？当事人撤回上诉者呢，丧失上诉的权利，所以本件诉讼呢，也会呢产生先行确定的一个结果。那换句话来讲呢，你本来合法提起上诉，都已经一审上诉到二审，或二审上诉到三审了，本来都好端端的合法上诉了，自己不想哪一根筋不对，突然不想上诉，撤回上诉的话，那撤回上诉的效果是你丧失上诉的权利，啊，丧失上诉的权利，无疑就是直接让本案的判决呢先行加以确定。所以第二种会让本案判决提早确定的叫做你撤回上诉。那撤回上诉有一个呢非常无聊的小考点呢，请同学呢注意一下，来在各位书上的73页跟74页，应该说有两个无聊的小考点，请你注意。来，第一个考点，你看一下73页刮胡五呢，92年新法增订的459条第二项，必要共同诉讼人上诉撤回的特别规定，这个上册讲过，今天不厌其烦的花5分钟再看一遍，复习一下。因为国家考试呢曾经出现过2次，在新法92年修正中呢实例题考过2次，都是很琐碎的小争点，提醒你注意看一下增订的459条第二项怎么讲的。那立法者说呢，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之人必须合一确定者呢，其中一个人呢或数个人提起上诉后撤回上诉，各位答题的关键在这句话，提起上诉后，圈起来后，再撤回上诉者呢，法院应急通知呢，视为已提起上诉之其他共同诉讼人，命其时日内表示是否撤回，逾期未表示者，视为同意撤回。来，念完了，你直接把结论注记在小六法旁边。这个构成56条第一项第一款的一个例外。为什么构成56条第一项第一款的例外呢？来，同学呢，这个条你对照黑板上这个案例，搭配实际的案例，各位比较好懂。法条本身专门针对必要共同诉讼的规范，因为条文白纸黑字的写到说，只有呢诉讼标的合一确定者才有这个条的适用啊，合一确定代表你这个诉讼叫必要共同诉讼嘛，要么就是类似必要，要么就是固有必要，通通一样，反正只要你是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共同诉讼，你都有459的适用。好啦，啊，它的考试重点何在呢？各位假设呢，你现在直接看黑板这个案例，甲告乙丙呢分割共有物之诉，这是标准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好啊，题目就说一审判甲胜诉，准许分割啊，甲胜诉，想也知道谁不服气呢？当然是被告不服气，所以啊，被告乙就提起上诉。看清楚哦，只有乙一个人提起上诉，没有说乙丙都提哦。来，只有乙一个人提起上诉的话，那请问同学，上诉的效力是否给予丙呢？这里闭着眼睛都能回答。上诉是有利的行为嘛，所以对全体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视为全体共同诉讼人都合法提起上诉， 随以一个人提起上诉效力举禀本件乙丙的一起发生合法上诉的效力，这是你上册的在必要共同诉讼56条第一项第一款念过的，相信都还记得啦。好，那现在衍生出来的考点是什么呢？两个人都视为提起上诉之后，来题目拜托你看清楚。他怎么考你呢？撤回上诉后，有人要临阵脱逃，想要撤回上诉，已经先合法提起上诉了，合法上诉之后，有人想撤回上诉，也许是乙，也许是丙，那请问你呢？法律上的效力如何呢？那精确来讲啊，有可能是第三种情形啦、乙丙呢均表示撤回上诉。所以第一种是乙表示撤回，第二种是丙表示撤回，第三个是两个人共同表示撤回，最没有争议的第三种，两个共同被告都表示要撤回，那法律上毫无疑问，本件诉讼当然发生撤回上诉的效力，所以原判决就依照一审的内容先行确定。第三种情形是你必整心都能回答的，法律上毫无争议，因为所有的必要共同诉讼人一起表示要撤回上诉，那这有什么好争的？一定是合法发生撤回的效力，本件诉讼就依照一审的结果先行确定。好，有问题的是前面两个部分，第一个叫乙撤回，第二个叫丙撤回啦。好，这两种情形呢，先看第二种，第二种也是同学用的上册内容可以回答的，撤回上诉是不利的行为，所以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所为的不利行为，效力不及全体，视为全体共同上诉人乙丙均不生撤回效力。所以第二小题的解答，相信同学也没有问题，撤回上诉标准的不利行为，所以一个人所为的不利行为，效力及全体，这是第二小题的部分，因此本件诉讼不发生撤回的一个效力，视为乙丙通通没有撤回上诉的表示。好啊，现在要讲的是第一小题的部分，陷阱来了。如果呢同学是正常的法律人的话，你一定会觉得啊，第一小题跟第二小题不是一样吗？第一小题是只有乙一个人撤回上诉，啊，只有他老兄一个人撤回上诉，撤回是个不利的行为，应该直接依照56条第一项第一款，不利行为效力不及全体，视为全体被告乙丙都没有撤回上诉的行为才对。但是答案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92年增订了一个很特别的规定，459第二项怎么讲呢？刚刚特别请你法条框起来，有人提起上诉，但是提起上诉的那个人，法条说其中一人或数人于提起上诉后撤回上诉。为什么特别请你把这句话圈起来？因为请你切记，这个条文适用的前提是曾经合法提起上诉之人自己表示撤回上诉，就黑板上的乙啦。为什么把第一小题跟第二小题区隔呢？第二小题考的是丙撤回上诉，丙原本就不是合法提起上诉之人，所以不是合法提起上诉之人，你要撤回上诉，完全回归总则篇56条第一项第一款适用。但如果是第一小题乙撤回上诉，最大的不同就是乙呢是曾经合法提起上诉之人，本来乙就是独立合法提起上诉之人，那个你曾经合法提起上诉，事后想要反悔撤回上诉的情形呢，就有459第二项适用。第二项说啊，我们排除56条第一款，所以法条怎么讲呢？明明撤回上诉是不利的行为， 应该直接56条效力不及全体才对，但是立法者设一个除外规定，他怎么讲呢？这个时候法院呢要马上通知其他市委已提起上诉之人。谁是其他市委已提起上诉之人啊？丙啊，法院要通知那个本来没有独立上诉但是被上诉效力所及的丙呢，问他10天内是否表示同意撤回，预期未为表示者直接视为同意撤回上诉。那重点是为什么要这样规定？立法理由写得很清楚，他说啊，丙呢本来就没有独立提起上诉，所以立法者仿照德国诉讼法的规定说，丙既然一开始没有独立提起上诉，所以似乎可以推论说丙没有上诉的意愿。那他会发生视为提起上诉，纯粹是被赶鸭子上架，被56条第一项第一款效力所及了。也许他老兄心里根本也不想上诉，只会因为同伴上诉56条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他连带的一定要被视为合法上诉。但这是纯粹法律效果的拟制，他本人心中也许一点想要上诉的念头都没有，否则他为什么一开始没有独立上诉呢？那既然如此的话，立法者就说，这个时候呢，搞不好丙根本也没有想上诉的意思，那乙呢，又投降，愿意撤回上诉，本件如果可以让他发生撤回的效力的话，倒不失为一个节省司法资源、尊重当事人意愿的结果。所以为了呢，疏解送原起见，立法者干脆特别规定，那我们先不要急着否认乙的行为，乙撤回上诉的行为先不要急着用56条第一项第一款说他是不利行为，否定他的效力，不要了，我们先问他同伴丙的意见，问问那一个本来没有独立上诉丙的意见，为什么要问他？他如果呢也没有上诉的意愿的话，那他在10天内不为确答的表示者呢，视为丙呢也一并的撤回上诉，本件就干脆让它发生诉讼系处终结，原审判决先行确定的结果。相反的，除非你问丙，丙在10天内明确表示我要上诉，我不愿意撤回，丙如果有反对的表示的话，那么乙的行为才能依照56条第一项第一款评价为不利的行为，效力不及于全体的。这是概念上来讲，459第二项特别针对上诉的撤回呢，创设出来的一个例外情形。同学要了解黑板上适用的背景，还有立法理由说明。这一次呢，在这里特别强调的重点就是，请你搞清楚这个459第二项专门用在已撤回上诉的情形，丙撤回上诉可没有这个法条适用。同学务必把这个条文呢，概念法学细部的不同点适用的前提呢，你的观念要非常的清楚。好，这是呢459条第二项关于撤回上诉第一个提醒同学留意的小争点。再来第二个小争点，各位看到74页，74页最下面的刮胡四注释72，杨老师的这个文章，还有最高法院呢相关的一些判决的一个见解。如果你撤回上诉后，判决呢会先行确定，但是确定的时间点为何呢？那这个问题在谈什么呢？来，你今天撤回上诉呢，分成两种情形啦。那两种情形呢？第一种，74页阿拉伯数字的第一点，你是在法定的上诉期间内撤回上诉者，这时候判决确定的时间点是在你撤回那一天生效。哎，什么意思啊？如果说吼，你是2月1号收到判决书，那本来你有20天的上诉期间，本来你应该是2月21号才会上诉届满。那第一种情形是说啊，你呢曾经合法提起上诉，譬如说你在2月2号就上诉，可是你隔天2月3号就撤回，这个就是呢书上第一点讲的提起上诉后撤回，但是你是在法定上诉期间内撤回上诉。 你的上诉届满是2月1日，但是你在届满前2月3日就撤回了，这时候判决就依照下级审一审内容先行确定，但是确定的时间点是2月3日。为什么呢？因为你撤回上诉2月3日当天，你就已经丧失了上诉的权利，丧失上诉权利，你将来永远没有再上诉的机会，所以判决当然就从你丧失上诉权的那天先行确定，所以不用等到2月1日了，你2月3日当天本件诉讼就已经判决确定了，这是第一种情形。再来第二种情形，在75页，书上说学理上有争议，但是现在多数说呢已经答案越来越一致了，采 A 这个见解，有可能你是在法定上诉期间届满后撤回上诉者，判决确定是溯及到原上诉期间届满。来，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你对照黑板上一样的一个案例事实，2月1日收到判决书，2月2日提起上诉，只不过呢他老兄是拖到2月25日才撤回上诉，2月1日上诉，但是你225呢才表示说要撤回上诉，这时候你撤回上诉那一天是225，可是判决却在221就提早确定，不是在225确定。为什么呢？因为法律逻辑很简单，撤回上诉视同没有提起上诉，所以既然视为没有提起上诉的话，原判决应该要溯及到上诉期间届满确定。既然逻辑上视为你没有提起上诉，啊，本来如果你没有提起上诉的话，上诉期间届满221呢，本案才会确定，所以这时候应该往前回溯，是回溯到221判决就确定了，而不是从撤回日225呢才确定。这是呢类型上的细分呢，撤回上诉的一个判决确定时间点，各位必须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呢，法律上确定的时间点不尽相同了。好，简单的把这两个呢关于撤回上诉衍生的小争点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看完之后你再往后翻，看到78页第三种呢会提早确定的情形，这也是呢黑板上的左手边要谈的一个重点所在。一份本来可以合法上诉的判决，有三种情形会提早确定，前面两种我们讲过了，舍弃上诉权还有撤回上诉，除了这两种情形呢会让这个判决可以提早确定之外，还有第三种情形，就是你有上诉，但是上诉不合法被驳回。上诉不合法被驳回的理由很多，譬如说你没有缴裁判费，或者上诉状不合程式不补正，或者逾越上诉期间提起上诉，反正不管怎样了，就是说你虽然曾经声明上诉，但是事后呢上诉不合法呢被驳回确定。上诉不合法被驳回确定的情况之下，原判决也会呢先行呢加以确定。好，那现在在考你确定的时间点如何了？哎，什么意思呢？同学看一下79页，这个问题之所以比较重要，两次的律师高考都考啊，今年呢新制的第一年呢就登场了。这个考点呢就是在考同学用力的背实务见解。同样的问题，实务的见解分成三个阶段演进。最早期的一个见解呢，各位来看一下呢，79页最下面，这是23年抗制3247号判例。再来中期的见解在80页，最高法院的67年8月份的这个民事庭决议。最新的晚近见解区分说78年还抗制149号，所以它的考点就是呢，同学要牢记实务见解的演进，还有为什么会有这个实务见解演进。当然了，你说我要节省时间，我直接背最新的见解 OK， 因为反正你将来写考卷当然是写最新的区分说，可是呢学习的阶段不希望说你什么都不知道硬叫你背一些的结论，你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 法学的争议观念之后呢，背起来也比较简单，好背一点。那你要了解这个争议，不需要花你太多时间了，多耽搁你十分钟，了解整个问题，然后去脉呢，你将来会比较好记忆呢这个争点。来，先跳脱文字以外，因为文字真的是落落场哦。光是为了解释这个争点，我们书上从79页一直写到83页，然后82页还附了一个79年律师高考的考题。好，所以你先不要管这个文字，目光呢回到黑板上，先了解整个问题的起源。那我们就用呢79年律师高考跟100年律师高考案例的事实呢，来跟各位说明啦。先看白色粉笔的部分，假设有一个案子呢，3月1号的时候，二审的判决送达。好，那请问你，正常情况下你可以上诉？假设这个案件是可以上诉最高法院的事件，啊，可以上诉最高法院的事件，你3月1号收到判决，理论上最迟要在20天内申明上诉，所以理论上这个案子321之前申明上诉都合法。321叫上诉届满日。好，那么现在当事人有提起上诉，很遵守规矩，他真的在3月3号的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但很可惜啊，因为不懂法律呢，程序不合法被驳回，人家认为他的上诉不合法。最高法院在5月1号驳回他的上诉确定。好，请问你，此时本案判决呢，当然已经确定了，上诉不合法被驳回上诉，代表说呢，原判决依照高院的内容先行确定。谁叫你老兄自己不念好法律，上诉被人家不合法驳回呢？你也许没有缴裁判费，也许诉状不合程式，反正人家就是抓你的毛病，认为你上诉不合法，直接驳回了。驳回的结果，本案诉讼就依照二审判决先行确定。那我现在就是考你，那这个先行确定的时间点，本案判决到底是从5月1号驳回上诉之日开始算确定呢，还是溯及到上诉届满日321才确定？各位，请问你，为什么我们在考你什么时候确定呢？因为判决确定的时间点呢，他考完你之后，第二小题定紧接着考你，那本件诉讼最迟应该在哪一天提再审？所以先请同学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喜欢考你说上诉不合法被驳回，本案诉讼到底何时确定呢？因为只有你先厘清何时确定，人家第二小题才有办法接着考你。那本件诉讼如果当事人要提再审之诉，最迟要在哪一天前提起？因为各位呢，你再审章节后面会讲到，但你今天提早翻一下500条怎么讲呢？你对确定判决要提再审，要从判决确定后30天的不变期间内提。所以呢，判决在哪一天确定，重要性就在这边。它题目永远连接再审章节考你，一定是第一小题问你何时确定，第二小题接着问你，那他要提再审之诉，最迟要在哪一天？1、2两个小题永远是环环相扣，因为只有你先厘清何时确定，你才有办法回答第二小题，何时起算30天的再审期间。像黑板这个问题，如果你认为是5月1号上诉不合法被驳回呢，才算原判决确定的话，那你30天的再审期间就从5月1号开始算，当事人最迟要在531之前提再审之诉。相反的，如果你认为上诉不合法溯及到原上诉届满日判决确定的话，那么30天的再审期间就从321开始计算。所以判决到底在哪一天确定，当然有差，直接影响到再审期间届满日以及再审期间的起算日期了。好，那所以你看一下实务怎么讲的，来看一下最早期的见解。各位，书上79页最下面，上诉不合法被驳回，最早期23年判例一概溯及到上诉期间届满时起算。理由，各位注意一下， 七十九页书上呢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啊。上诉不合法，视同没有提起上诉。这逻辑各位不难理解。早期最高法院判例的意见是，你上诉不合法被驳掉，等于你从头到尾没有提起上诉，实质上的效力等同于未提起上诉。既然等同于未提起上诉，原判决当然是溯及到20天上诉届满时呢视为确定。所以依照早期23年判例的见解，再审期间从321开始起算20天。好，早期见解提出来之后马上被人家批判，所以你看到80页中期的见解，最高法院67年随后做成的台抗自495判例跟67年829的民事庭总会决议，推翻了23年判例的见解，改采说自驳回上诉的裁定确定时起重新起算再审期间。所以依照中期的见解呢，你原判决是从5月1号才确定，所以30天的再审期间从5月1号开始计算。好，请你注意，写考卷的时候不是要你只写结论，理由要交代，这样你这个题目作答比较有学问。为什么要改变见解呢？最高法院67年决议就说了，他的理论也很有道理啊，上诉不合法。不应该溯及到上诉届满日321呢视为确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理论是呢基于保护当事人的观点，蛮有道理的。他怎么讲呢？上诉在还没有被不合法驳回之前，当事人通常主观上都会认为说自己的上诉合法。确实啊，我提起上诉你还没有把我驳回之前，我主观上通常都认为我的上诉合法。既然我主观上都认为我的上诉合法，殊难想象当事人呢会有提起再审之诉的准备。这个逻辑呢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合理吗？像黑板上这个情形啊，这个当事人3月3号有提起上诉，在你5月1号还没有把他驳回之前，他老兄整个脑袋想的都是我的上诉一定合法，我坐在家里面等最高法院的通知，等了半天没想要等到一个呢上诉不合法的驳回裁定。那么在5月1号之前，确实殊难想象他会认为说呢本件诉讼有再审的必要，因为他满脑子都是想我的上诉一定没问题。结果你给他回马枪说呢上诉不合法，溯及到上诉届满日确定，溯及到321确定，那等于实质上剥夺他提起再审的权利。因为你说溯及到321确定，好啊，你要提再审有30天不变期间，321往后算30天，算到4月10号就届满了，啊，4月10号他就再审届满了。问题是，他知道上诉不合法的日期是5月1号，他老兄拖到5月1号才知道我的上诉不合法，要另寻再审解决。啊，你偏偏又说啊，你要另寻再审解决，你的再审期间也过了，因为再审是溯及从321确定开始计算30天，到421你就届满30天了，其结果等于实质上剥夺你再审的一个权利。所以有这个缺点，因此最高法院修正见解说，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了，所以呢上诉不合法被驳回上诉，应该统一从呢驳回上诉的裁定确定时呢重新起算30天的再审期间，比较能够保障当事人权益。这是中期的见解呢，最高法院的立场听起来也不无道理。好，最后为什么又修正成为区分说，变成你现在看到的80页78年台抗自149号判例呢？这个判例也是在修正67年决议的不妥。那同学问，67年决议有什么不妥？不是强调保障当事人权益，讲得很有道理吗？没有错，可是吼，67年决议做成之后，最高法院马上发现问题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呢台湾人民真的很聪明，后这个呢 利用最高法院的决议呢，钻法律漏洞，形成了学者所谓的架空再审期限的规定。你看那个文章，还有补习班解答，会看一头雾水。为什么67年的决议会形成架空再审期限的规定呢？各位，你看黑板，举个实例呢，不用讲就懂了。如果你依照67年决议，一概从驳回上诉的裁定确定时重新计算再审期间，为什么这个见解反而容易造成架空再审期间呢？你就看这个案例。今天假设有一个很奸诈的当事人，什么叫脱法行为？假借最高法院决议架空再审期间呢？他老兄明明3月1号收到判决书，所以他老兄都知道321上诉就届满了，我偏偏故意在6月1号提上诉。哎，你故意在6月1号提上诉，闭着眼睛想，你知道一定被驳回，而且很快的被驳回。法院呢一看就知道呢上诉不合法吗？因为你很明显的逾越了20天的上诉期间，明明3月1号就收到判决，为什么拖到6月1号才提上诉？很明显的逾越上诉期间，上诉不合法，驳回。很快的7月1号就驳回确定，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依照中期的见解，67年决议的见解的话，上诉不合法被驳回，一概从驳回上诉确定之日重新计算30天再审期间，等于当事人要提再审是从7月1号重新计算30天，最迟他在731之前都能提再审。这个弊端显而易见，经常产生当事人故意假借不合法的上诉，变相延长再审期间。什么时候要再审呢？我来决定。等我再审理由想好了，我故意提起一个不合法上诉，故意让你驳回我的上诉确定。反正呢，我的再审期间，你最高法院决议说统一从驳回上诉确定之日起算，那等于呢，再审期间30天什么时候起算？沦为呢，我可以玩弄在手掌心的工具，我随时想要他什么时候起算，我都有办法掌控。因为我只要故意提起一个不合法的上诉，反正一概从呢驳回上诉确定之日起重新起算。如此一来，真的会产生所谓再审期间呢沦为所谓当事人可以片面决定的架空原本诉讼法上再审期间规范的意志，确实有这个重大缺失，因此理论要再修正。最高法院几经斟酌，设计出一个目前为止算最完美的结论，叫区分说。什么叫区分说呢？来，判例落落长，结论一句话：区分什么情形啊？区分你上诉不合法的事由。什么叫区分不合法的事由呢？如果上诉不合法的事由叫可以补正的事由。什么叫可以补正啊？像绿色粉笔这种情形，你是在3月3号提起上诉，但是可能是你没有缴裁判费，所以如果上诉不合法事由是可以补正，但是当事人漏未补正而被驳回的话，这时候要保护当事人主观的一个预期，所以这时候采的见解是呢，67年决议，因为理论上还有补正的机会，代表这个瑕疵呢本来有挽救的机会，那不晓得什么原因你自己没有挽救了，没有挽救的情况之下呢，在法院呢没有把你驳回确定之前呢，我们呢假设你人性本善，假设你误以为说你已经补正，假设认为说你本来有补正的意愿，但是呢只是事后的证明无法补正被驳回，那这时候为了保护你的权利，采67年决议呢从驳回确定之日起重新计算再审期间。可是相反的，如果你是不能补正，最典型的就是刚刚黑板上橘色粉笔所提的逾越上诉不便期间， 超过了20天上诉不变的期间，你才提起上诉，这时候最高法院认为说，这种根本不可能补正的瑕疵，没有特别保护你的必要，所以你上诉不合法的事由，如果是像逾越上诉期间这种无法补正的重大瑕疵的话，无特别保护你的必要，所以呢，采的是23年判例的见解。这一种的不合法驳回呢，反而为了惩罚你起见，看起来就像是个脱法行为的当事人故意逾越20天，还在那边给我乱上诉。这种逾越20天上诉不变期间不可补正的不合法瑕疵呢，溯及到原上诉届满日时呢，视为判决确定，所以反而惩罚你。这时候呢，视为321就判决确定了。你老兄要提再审之诉也早过期了，因为那30天的再审期间是从321开始计算的。这就是呢修正后最新的实务见解呢区分说，那把整个问题来龙去脉呢详细跟同学介绍。你了解问题的背景之后呢，不难了解为什么会有3个不同的见解，以及为什么现在最后呢是采折中说区分说的一个观念。那么这是呢首先针对判决确定的时间点呢相关的一些重要实务见解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82页呢，其实9年律师高考的题目呢，你自己看，我们黑板上画的这个图表，就是呢跟79年呢律师高考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呢，这2小题呢，你自己呢稍微参考一下，答案非常清楚了。79年律师高考2小题呢，上诉不合法是因为裁判费不足，当事人漏未补缴，那这个时候不合法呢是由叫可以补正的，所以呢。再审期间是从呢不合法的裁定确定时计算，所以是从12月26日驳回上诉确定时呢重新计算30日的再审期间。这里自己把呢79年律师高考2小题稍微的看一下，对照我们刚刚黑板的说明呢，观念就可以呢比较清楚一点的。好，那么这是关于判决确定的时期呢所涉及到的一些实务见解的变化，我们就完整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紧接着你翻到84页以下第3个大标题，各位今天回家前呢，我们把记判例前半段比较简单的定义跟概念呢先跟同学介绍一下。好，那么第3个大标题呢切入到重点呢，判决一旦确定之后，一份确定的判决法律上有什么效力呢？来，学理上呢分成2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确定判决有形式上的确定力，又称为基数力，不同的名词同一件事啊。什么叫做形式确定力呢？这个名词各位看一下就好了，指的就是啊任何人都不能任意变动内容，有够好懂吧？判决一旦确定之后，法官不能依职权自己改判，当事人也没有任何上诉的救济途径再要求改判，除非你依再审，否则呢，当事人无法循通常上诉途径救济，法院也不得依职权任意变更。这种大家都不能任意变更、任意救济的效力，我们给它一个专有名词叫形式确定力。所以这个文言文最粗浅的白话文就是呢，任何人包括法院在内都不能任意的变更救济，这种的效力我们称为的确定判决的形式确定力的。好，再来第2个效力最重要，叫实质确定力，又称为记判力。好不容易一审打到3审判决确定了，确定判决会发生记判力了。那什么叫记判力呢？同学看一下文字的定义，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于确定判决中经裁判者，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更行起诉。这是第1个效力，你画起来，不得就该法律关系更行起诉。对照下面呢作用的第1点，这叫禁止反复的原则。 接着往下看，而且呢，该确定判决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经裁判者于其他诉讼中用作攻防方法时，法院不得为相反的认定。这是第二个效力，学理上称为禁止矛盾的一个效力。那么呢，这是呢一份确定判决的既判例的两个内容啦。第一个叫禁止反复，第二个叫禁止矛盾。来，什么意思呢？这个观念很简单，但是各位要训练到你写考卷的时候呢，必须要用专有名词来加以论述。甲告乙呢，民法767返还 A 物。假设说这一个诉讼最后法院判甲败诉确定，好，那已经判决确定了，不管胜还败了，反正都已经判决确定了。判决确定之后呢，发生既判例。啊，什么叫既判例啊？马上请你对照一下。所谓既判例的第一个层次的意义就是，不可以针对呢同一个事件再另行起诉。什么叫不可以呢？针对同一个事件另行起诉，甲不可以再告乙呢767返还 A 物。如果你再告的话，这个上册提到过，违反呢一事不再理原则，构成了249条第一项第七款，这个叫既判例一事不再理原则。针对已经发生既判例的同一事件，你不可以再另行起诉，否则就是程序不合法驳回。各位，这个逻辑非常好懂吗？都已经审完判决确定的，如果还准你另行起诉，那前面那个官司不就白打了？所以既判例的第一个层次意义呢，学理上称为禁止反复的作用，就是呢书上所谓的判决后一事不再理，违反的话程序不合法驳回。好，讲到这边要提醒同学注意，88年司法官考到一个很无聊的基本观念，同学呢写的零零落落的，关键字都没有点出来，考什么呢？很多人呢把这个情形很容易跟253混为一谈，所以今天你回家前拜托我花几秒钟呢稍微复习一下。诉讼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有两种，一个叫什么呢？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第二种叫做判决确定后，也就是书上所提的既判例一事不再理。共通点都是同一事件禁止你起诉，相异点在哪里？考卷你要写清楚，什么时候用253，什么时候呢用既判例是不在理，差别在于后。题目如果是前案还没有确定，在审理中，你后案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这个违反的法条是253，诉讼中一事不在理。可是如果题目改成这样，前面这个案子是已经判决确定了，一个已经判决确定的事件，你不可以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但是学理上给他的另外专有名词叫既判例一事不再理，你千万不要原用253，黑板上第二小题呢跟253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前案已经确定了，253是在处理前案还没有确定，正在细数中，诉讼细数中一事不再理，那个才是253。啊，如果前案已经确定了，后面你针对同一事件再另行起诉，这我们另外有专有名词叫既判例一事不再理原则，针对一个已经发生既判例的事件，不准你再重复起诉。所以同样都是一事不再理，但是请你写的时候写清楚，到底是诉讼中一事不再理253，还是既判例判决确定后的一事不再理，这个名词用语呢请你特别交代清楚了。那不管是哪一个，反正只要违反一事不再理，法律效果都是249第一项第七款驳回，这是既判例的第一个效力。好，再来既判例的第二个效力叫做呢禁止矛盾原则，就是呢58的4页所讲的， 发生既判例的事项，在其他法律关系的诉讼里面呢，不得做相反的一个主张。那什么意思呢？今天呢，稍微改一下，如果说呢，所谓的禁止矛盾原则啊，譬如说呢，你前面这个案件是一个确认诉讼，好了，确认 A 物呢属于甲。好，这个前案诉讼呢，法院判决甲呢胜诉确定，哎，告赢喽，所以确定甲是 A 物的所有人。前案判决确定之后呢，人家现在考你。后面甲乘胜追击，甲告乙呢767要求返还 A 物，后案打767的诉讼，给各位啊，你考卷怎么写啊？后面这个767拜托你后程序一定合法，因为前后两诉绝对不是同一事件，诉讼标的就不一样了，一个是 A 物所有权，一个是767，所以前后两诉绝对不是同一事件，后诉程序合法。但是重点来了，后诉程序合法的前提之下呢，后诉法院呢不可以认定呢 A 物非甲所有，这个就是既判例的第二个效力，叫禁止矛盾。什么意思呢？你把黑板上这个案例套用到书上的文字，禁止矛盾的定义就是针对前案，前案就是这个确认 A 物所有权的诉讼，针对前案确定判决中发生既判例的事项，前案的确定判决发生既判例的诉讼标的事项叫 A 物所有权归属，这个 A 物所有权归属于甲这件事发生的既判例，发生既判例的事项在后案诉讼里面呢不得做相反认定。后案诉讼是767，当后案诉讼去审酌 A 物所有权归属的时候，后诉法院不得做相反认定，一定要认定 A 物的所有人是甲，不可以认定说 A 物非甲所有，因为如果你认定 A 物非甲所有，岂不是跟前案确定判决内容相互矛盾？所以既判例的第二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禁止矛盾，发生既判例的事项，将来在所有另案诉讼中，另案法院都不得做相反认定，强制要受到前案确定判决内容的一个拘束，这是既判例的第二个层次呢，禁止矛盾的一个作用。好，这是呢为什么人民千辛万苦呢要把诉讼打到确定的意义，因为一个确定的判决呢对你蛮有用的，最主要是这两个效力，第一个呢禁止反复，既判例一事不再理原则，第二个禁止矛盾，他诉讼不得为相反认定，这是既判例两个主要的一个作用所在。好，除此之外，85页确定判决还有另外两个附带的效力，这里自己看，给付之诉有执行力，可以要求强制执行，形成之诉呢有形成力呢，有对事的拘束效果，这都是呢确定判决呢，如果你是给付跟形成之诉额外有的两个法律效力，非常好懂，各位简单的看一下就好了。好，以上把既判例这个名词的基本定义介绍到这边，那接着你看一下第四个大标题，来，第四个标题开始进入到主轴了。第四个标题谈的是400条既判例的客观范围，第五个标题呢401条既判例的主观范围。400条、401条为什么要规定呢？我们刚把既判例的基本定义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同学想一件事，既然确定判决的效力这么强，所以立法者紧接着就研究说，哦，啊，确定判决既判例效力这么强的情况下，哪些的事项会有既判例？这叫客观范围400条，哪些人要受到既判例拘束？这是401条主观效力。来，什么意思呢？各位回家前呢 再耽误你一点时间，看一下黑板上这个基本逻辑。在你进入到呢这两个条文的细部理论介绍之前呢，拜托你一定要先有个观念。很多同学的红笔画了半天哦，还搞不懂400条跟401条差在哪里。这样子的话，你整个念书就没有意义了哦。在你看这个条文的理论之前呢，至少你要了解最粗浅的观念，也就是400条跟401条差在哪里呢？什么叫客观范围呢？白话文的定义就是，我们要研究一份确定判决哪些事项会有既判力。这个呢，哪些事项会有既判力，就叫做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来，什么意思呢？各位啊，你回答一个问题就好。今天呢，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概念呢？理由很简单。就以呢骆永嘉老师文章上最常见的这个案例，甲告乙呢767返还 A 物，返还 A 物的情况之下呢，然后呢出题者说呢，法官判甲败诉确定，好倒霉哦，原告败诉确定。好，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各位，你想一个问题。一份确定判决书记载的事项一定很多，怎么说呢？会判甲败诉，你去翻事实理由栏，法院可能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判甲败诉的第一个理由是甲不是所有人，法院调查认为 A 物呢好像是丙所有的，你根本不是所有权人。第二个理由是呢，乙对这个 A 物呢人家搞不好有什么租赁权啊，或者留置权，也就是呢，法院认为乙呢并非无权占有了，他有法律上的正当权源占有 A 物，所以基于以上阿里阿扎这一大堆的理由，所以结论判你甲败诉确定。所以呢，一份确定判决记载的内容事项很多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立法者就研究，那难道所有确定判决有记载到的事项，有认定到的事项，都会有既判力吗？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思考说，这一份落落长的判决里面记载了这么多事项，它至少记载了所有权归属，还有乙呢是否为有权占有，这么多拉里拉扎事项，是不是都会发生既判力呢？如果你认为都会的话，那代表说呢，将来都不能另行起诉，都有禁止反复的效力。那如果你认为不是，只有诉讼标的的记载会有既判例的话，那你只有针对诉讼标的，将来不得另诉。因此呢，各位，他考题会怎么考你啊？像这个题目，他马上就衍生问你，刚刚那个文口头的叙述，如果各位听不懂的话，你就直接看实际案例。怎么考你呢？前面判决确定之后，甲另行提起两个诉讼，第一个甲告乙767返还 A 物，第二个甲告乙确认 A 物所有权属甲。各位，考点在哪里？就是考你说，前面的这些确定判决哪些事项、哪些记载有既判例。如果你认为事实理由栏的记载也有既判例的话，那就变成说 确认 A 物所有权归属甲这个案子程序不合法驳回，因为他已经在前案诉讼发生既判例了，所以既判例的客观范围最主要就影响到后面的诉讼哪些叫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因为所谓既判例是不再理，它的定义是不能针对发生既判例的事项另行起诉，所以相反的，没有发生既判例的事项你就可以另行起诉。好，所以客观范围怎么认定呢？同学看一下85页，对照你小六法400条第一项，结论出来了，我国法上针对既判例的客观范围呢，采取最狭一说。第一项怎么讲呢？除别有规定之外，确定判决只有针对诉讼标的的记载有既判例。所以各位大三念过教科书应该还有印象，既判例的客观范围我国采最狭一说，只有主文栏当中关于诉讼标的的记载有既判例，事实理由栏的记载没有既判例。所以结论出来了，只有767这个请求权诉讼标的的记载有既判例。所以甲如果对乙呢另行提起767返还 A 物的诉讼的话，程序不合法驳回，违反既判例是不再理原则。但是第二个诉讼，甲告乙确认 A 物所有权属于甲，这个 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在前案的确定判决并没有发生既判例，所以程序上是合法的，后诉不能够加以驳回，程序合法，顶多只是发生争点效。争点效是下礼拜二才会提到的另外的一个理论。但是不论如何啦， 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没有既判例，这是确定的，既然没有既判例，后诉的程序定合法，合法之后法院的实质审理上顶多发生争点效。但是发生争点效是另外一回事，跟既判例是的不同的观念。无论如何，后面第二个诉讼是没有违反既判例是不再理原则的，所以程序上是一定合法。这个就是呢我们针对既判例的客观范围呢400条第一项的规定呢所跟同学呢做的一个介绍。这是呢针对呢所谓客观范围和400条第一项，同学先简单的了解到这边。那所以呢86页最高法院72年第四次的决议呢，就是把我们黑板上案例呢一模一样的呢跟同学说明一遍，只有诉讼标的记载在主文的事项才有既判例，事实理由栏其他非诉讼标的的记载基本上是不生既判例的，顶多发生争点效。这是我国呢400条第一项有关既判例的客观范围呢为同学所做的一个介绍。好，那各位在回家之前呢，来你翻到87页，93年律师高考的题目。那你在律师高考题目后面注记邱连公老师的特殊见解。来这里呢，同学回到黑板上，邱老师的理论本来就跟呢传统通说实务法条的规定有时候会不尽相同，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那在客观范围的部分，93年这个考题呢就是典型的邱派风格的考题啊，你只要掌握邱老师的理论就好了。邱老师的理论就是他一开始就说我反对400条第一项的规定，他认为说哦，我国法关于既判例客观范围的规定过度狭隘，无法贯彻纷争解决一回性，同时呢容易造成司法资源浪费。邱老师这个批评的理由呢各位很好懂啊，确实，同学你看一下黑板上这个例子，你就知道邱老师为什么很反对400条第一项。他说呢400条第一项是呢很机械的法条文意解释，根本呢抵触了民事诉讼法的指导原则，抵触纷争解决回信，而且容易造成司法资源浪费。确实啊，为什么呢？你看一下这个例子，按照我们400条第一项，只有767有既判例，那事实浏览一切的记载都没有既判例啊，都没有既判例，你就会产生 甲可以再到乙确认 A 物所有权属于甲，甚至呢要再往下延伸，甲呢都还可以再告你说呢，确认呢乙对 A 物租赁权、租赁关系呢不存在诉讼，因为乙对 A 物到底有没有租赁权、有没有留置权，这个不是诉讼标的，也没有既判例，所以你后诉也可以再提呢，程序上完全合法，不会违反一事不再理被驳回。那这样的结果，邱老师说哪里不好啊？当然不好，因为 A 物所有权归属跟 A 物到底有没有租赁权这两件事，再怎么样，前案确定判决都已经审理认定过，只不过因为他们不是诉讼标的，因为他们只写在事实浏览，所以你就说他们没有既判例，你就说他们将来都可以另行起诉，没有违反既判例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过度僵化机械的解释，真的容易造成没有办法达到纷争解决回信。确实啊，这两个事情不是你前案都认定过，那为什么针对前案认定过的，只因为他写在理由栏，你就说他没有既判例，就一定可以再另行起诉？那还真的是违反纷争解决回信，而且容易造成重复审理、司法资源浪费的一个情况。所以邱老师说呢，思考一个判决既判例的客观范围，不要呢像法匠一样僵化在法条的一个框架里面，我们应该拉高层次写什么呢？邱老师答题的关键回到我们以前讲的既判例的正当化依据在程序保障，留日派的学者始终强调这句话，所以这个逻辑用在400条呢很有用。什么叫既判例的正当化依据在程序保障呢？邱老师的理论就说，思考一份确定判决哪些事项有既判例完全以哪些事项受有充分的程序保障，只要受到充分程序保障事项，管你是不是诉讼标的，管你是写在主文栏还是事实浏览，只要是一个受到充分程序保障的事项，全部都有既判例。啊，什么叫充分程序保障？同学呢，注记在这个93律师高考题目旁边了。写考卷你要具体的点出来，所谓受到充分程序保障，邱老师提供的判断标准的两个部分。第一个，当事人有认真充分的攻击防御，针对某一个事项，当事人在前案的确定判决中有认真的攻防，认真的提出事实证据加以攻防，这叫做受到充分程序保障的第一个要素，必须是有呢认真攻防，有做呢实质的审理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法院要充分践行阐明权，法院已经充分的践行他的教导协力物，阐明你说这是本案的重要争点，也阐明你说你有什么样的事证呢可以提出主张对你是有利的，只有经过充分阐明，而且当事人呢认真攻防的事项，法律上才评价为叫做受到充足的程序保障，将来这个事项就有既判例。所以邱老师的题目你要怎么写答案呢？像93年律师高考黑板上这个题目，如果你依照邱派的见解的话，答案就是呢 A 物所有权归属跟乙对 A 物有无租赁权这两个诉讼是否有既判例，完全看前案的确定判决中这两个理由栏所记载的事项，如果有经过充分的这个呢攻防呢，法院也充分的践行阐明等等协力保障义务的规范的话，那就可以评价为说当事人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所以纵然他们两个在前案不是诉讼标的，也不是记载在主文栏，依旧呢发生既判例，那一旦解为发生既判例的结果，后面就不能针对这两个案件再重复起诉了。这就是邱连光老师针对既判例的客观范围呢，他所采的特殊见解，批判400条第一项。那在这个特殊见解之下，文章上的结论就是依照邱老师的见解啦， 既判例的客观范围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弹性浮动的状态，有没有既判例完全是个案认定，个案去评比说有没有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并不能僵化的局限在只有主人来诉讼标的的记载为限，这是呢比较弹性呢抽象的一个呢判断标准所在。好，那我们就把呢到87页为止呢既判例客观范围呢400条第一项的原则，还有邱连功老师特殊见解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至于400条第二项抵消的抗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得到下礼拜二呢完整的一堂课再跟各位接续来看。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